星期二晚聯星行動。 第七集杜馬追蹤。 唔該，呢條褲有冇其他顏色㗎？ 有冇其他顏色啊？sorry 啊，其實咧我就幫人睇住間鋪嘅咋，你介唔介意咧？等一陣再嚟啊！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喂 ，Annie， 唔該曬。 點㗎你？你去咗邊啊？去咁鬼耐？你唔驚你老闆娘詐型㗎？頭先啊，嗱啱啱出去咋，有個客問啊。 喂，你驚佢炒我咩？不過我都諗住轉去卡拉 OK 做㗎啦。頭先落樓下銀行買十二生肖金牌啊嘛，點鬼知咁多人排隊嘅啫？ 唉，唔使問，你梗係買俾你老公㗎啦。 是 X 老公 ,ok? 他就来生日今天买些东西送给他咯。你呢你们怎么 样我什么怎么 样不通问你个衰佬怎么样梗是问你个仔怎么 样不是跟他办紧新学校的入学手续咯。 哇咁叻仔入到名校啊 是啊不过啲学费好乸嚟 嘅。唉好心理啊冇咁大个头就咪学人戴咁大顶帽啦。一份粮三个人洗交租食饭搭车仲有你阿妈嗰啲药费呢中毒名校啊。你个 X 老公又冇俾赡养费你一个人点撑啫。 咁我仔读到书啊嘛冇可能唔俾佢读假系咪先。最多咪自己悭啲咯。 喂阿姐啊我唔讲住啦我先走啦。 OK, 拜拜。 喂唔该晒啊头先。 得。 喂明安琪 Annie 小姐是吧 是啊边位啊 我是那个阿健啊仲找过你几次的呢咁快唔记得啦。 喂我讲过好多次㗎啦条数系我前夫争你唔关我事㗎你要追唔去追佢囉我同佢已经分开咗分得好清楚㗎啦。 但你条数嘅担保人系你喎。 我自己都仲争緊银行卡数啊你咁逼我都冇。 你都几恶㗎喎争人钱仲咁大声嘅。好、oh!你唔还条数我咪问你个仔囉因为上门问伯母啦吓嘛。 喂你咪乱嚟啊你千唔好搞我屋企人啊你想点啊 好简单啫 ,Annie 小姐。我已经帮你諗埋㗎啦你喺电信公司度做㗎嘛。我而家手头上有几个人名都係喺你间公司度开手机嘅。我哋而家搵唔到佢哋咁只要你攞呢几个人嘅资料俾我筆钱就当无数唔使你还啦。 但是公司规定我唔可以随便泄露客人嘅资料㗎喎。 自己用脑諗下啦。我哋要佢哋电话地址啫嘛你係咁依喺部电脑度揿几个掣咁唔使还钱啦几简单。諗下啦如果唔係还钱 ,ok? 我唉。 啊琼姐早晨啊小心啊睇头琼姐。去边先啊琼姐。 机场啊喂李健啊你班齐友去挖信用卡啲料未啊 放心啦琼姐我已经冧掂几个餐厅酒店经理帮手套啲卡资料㗎啦。 咁好啦如果唔係带过到台湾都企晒喺度。 放心啦琼姐我办事你放心啊。 收到单 case, 万里通电信公司怀疑有员工收受利益。将客人的资料外泄做一你要跟一跟 是的王 Sir 嗯另外呢就近呢几年假卡集团呢终于在台湾日本和东南亚跨国犯案。上一年就因为呢啲假卡令到发卡银行呢损失了几百万美金。近来亦都有迹象呢香港犯案。Michael, 情报科那边有啲咩跟进 有啊王 Sir, 呢部就是假卡集团用嚟套取信用卡资料的 skimmer。只要将信用卡放在上面一趟信用卡资料就会被解码。然后犯罪集团就可以立即将资料 email 去外国俾同港做假卡片。 嗯，而家罪犯竟然有啲咁先进嘅科技帮手 ，size 咁细，真系好容易偷取人哋嘅资料。我哋要多啲留意本地嘅铺头、餐厅，睇下有冇啲员工因为贪小便宜，俾啲犯罪集团收买、套取客人嘅资料。 知道啦，王仔。 乖有冇听妈咪话呢 有啊。 佢不知几乖啊，嚟咗大半个钟冇扭个计，坐定定喺度等你啊。 Sorry 啊，敏感道嗰边好塞车啊嘛。 唉，惯咗噶啦。点啊？食咩啊？ 唉，近排都冇乜胃口。 冇胃口啊？咁食鱼咯，易啲消化。诶，三个 B 餐啦、啊，唔该。 两位要红汤定白汤啊？ 诶，两个红一个白啊。嗱，送俾你嘅。 多谢、啊。 吓，笑一笑咋？你唔系应该好兴奋先啱嘅咩？你好中意储金币噶、 啊。哦，前女友阿妹都送咗套俾我啊。 攞翻嚟啊！ 哎呀，你做乜啫？喐啲又发脾气。 咩发脾气啫？咁多年都系咁噶，你仲有揾佢？系咪啊？你阿妈根本就想娶佢入门啦、啊，佢从来都唔中意我噶啦。 哎呀，你成日都做到鬼五马六，喂喂喂喂咁样，啲老人家点会中意你啫？ 咁我哋搬出去住咯，唔同佢一齐咪得咯。你啊，由我哋结婚讲到离婚，都仲未肯同我搬出去住啊！ 话咁易咩？搬出去住一阔三大，我做货车司机搵得几多先得噶？仲有啊，小姐，你要知你自己几大细先得噶。 我 爹哋妈咪，唔好嗌交啦。 哦，女女乖，好唔好喊啊？爸爸妈妈唔嗌交，唔嗌交。 咦，寻日你 X 老公生日喎、 啊？你唔好提啦， 做咩事啊？ 本来啊，谂住约埋个女一齐开开心心食餐饭嘅啫，点知人嗌交收场。 你究竟想唔想同人好翻嘅啫？ 你问嚟都多余啦。 咁你就收下把火啦。 切，好似你咁啦，搞到又搬屋又改电话，仲要转埋工添。你避咩火头啫？ 我冇啊冇啊，我想转下运啫嘛。睇上佬话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嘛。 切。睇上老、啊，睇上老啊！嗰阵就话我同老公白头到老啦，而家咪又系离婚收场。我同你都系咁啦，有乜分别啫？ 唉，唔好讲啦，唔好讲啦。总之听日就一个新嘅开始，我同你都一样啊。 系嘅，听日就系一个新嘅开始，我哋两个老友记听日就一齐去间卡拉 OK 翻工啦。 嗯。 你个财财七个六， 边有七个六咁多啊？ 开啊，开咪开， 饮啦你。 诶，半打啤酒。 咦，乜咁啱啊 ，Annie 姐？ 吓，系咯系咯。 转咗工都唔通知声啊？咁都俾我喺度撞到你嘅。 喂，你想点啊？之前啲数咧话过一笔勾销噶啦，你要我做嘅嘢我都做咗啦。 我冇。咁见之前合作得咁愉快，睇下有冇机会再合作咁啫嘛。 喂喂喂，你边个嚟噶？你想点啊？ 咁你系边个啊？关你咩事啊？ 我咪佢朋友咯，佢嘅事即系我嘅事。 喂，算数啦算数啦，唔好嘈啦，痴。嗱，我同你讲啊，上次我听咗你讲，俾咗啲客嘅电话同地址你。后尾啊，我喺报纸度睇到有个客仔因为咁，差啲俾你哋搞到跳楼死啊！ 你听唔听到话？唔再做啊！ 佢唔做，咁不如你做啊！ 你黐线噶你！ 益你咋？话咁易刷一扎张卡啊，有钱收，好过喺度挨啊！ 喂，知啊，唔好理佢啊，我哋走啊， 走！ 连声行动第七集，杜马追踪。 王 Sir， 上次万里通讯公司单 case， 万里通讯有几个客都是被同一间追诉公司追上门收诉的。我查到有一个叫 Annie 名安琪的职员转了去一间卡拉 OK 做侍应，本来他争一大笔卡数，不过在他离职之前突然间还清晒，他最有可能被收买提供客户资料的。 而他转去那间卡拉 OK， 经常有顾客仔出出入入的。 Michael， 那你中不中意唱 K？ 姐姐，我赶住俾第二杯咖啡个客啦。 喂喂喂，你走去边啊？唔认账啊？喂， 咩事啊？咁老嘈嘅。 你啊，你咪使钱，以我会帮你劝 Annie 做埋晒啲衰嘢啊吓。 咁如果同你做个朋友，陪你买嗰条裙，咁都得啩？ 惊你啊！我而家哦。 哇，好靓喎，睇唔出你都有啲料到啊！ 使乜讲啊？哇哇，原来成3000多蚊噶，够我还条街数噶咯。 我送俾你啦。 吓，咁好死你？ 嗱，你帮我喺卡拉 OK 嗰度用部 Skimmer 套啲客嘅信用卡资料，每个月交翻30个俾我，咪够你买条裙去还街数啦。 吓，会唔会俾人发觉噶？ 唉。啲資料就 send 去外國用啊嘛，鬼查到啊！再講啦，啲客一日去咁多地方，又買嘢又飲茶又唱 K， 邊度追到邊笪地方偷資料啫？每個200啊，6个6每個月多皮幾嘢。 咁又係。 我嗌咗好耐埋单都冇人嚟啊！ 系 ，OK， 即刻到啊！ 等我嚟，等我嚟。啊，唔好意思吓，系咪用信用卡埋噶？ 系啊，等咗好耐。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唔好意思啊，你等等下。 Annie 啊，唔系房有人呕咁点啊？ 哦，你咪揾厕所门口嗰个阿姐帮手咯。 哦，好好，唔该唔该。我叫阿荣啊，呢几日先翻工嘅啫。 哦，原来你新嚟噶。慢慢坐下惯噶啦，你去揾嗰个阿姐啦。 哦，好啊，唔该你。啊，系啦 ，Annie 啊，嗰个阿姐咧系咪你朋友嚟噶？ 何止朋友啊，直情系死党啦。 哦，啊，唔知点解咧，佢成日争住帮啲客埋单嘅咧。 哦，系咩？唔系啩？ 跟成点 啊？我哋影到啲相啊！每隔2个礼拜咧，呢、這、一个怀疑系假卡集团叫做阿健嘅人，佢都会揸架车去九龙城街市附近交啲嘢俾一个叫琼姐嘅女人噶。 嗯，咁啊，好明显咧，佢哋有定期嘅交易。系啦 ，Michael 喺卡拉 OK 嘅情况点？ 阿王 Sir， 明安琪嘅朋友莫小姿有啲古怪嘅，我怀疑佢就系俾假卡集团收买咗，用 Skimmer 机器套出客人资料嘅人。 Good， 继续监视。 要留一落楼下茶餐厅，你帮我顶住先啦。 喂，你又搞埋嗰啲嘢？ 喂，大佬啊，咪咁大声啦，全世界都听到啦。你啊，够帮你以前老公做埋嗰啲嘢啦。 喂，我点同啫？我系为一条烂数同埋个仔先被逼噶咋。 系啦系啦系啦，如果我老豆老母有钱，如果我以前嘅老公有钱啊，我都唔使做添啦。好彩而家个个月都成10000多蚊帮补下啫， 唔通唔要啊？你傻噶？ 喂喂喂喂，你就咁走咗去啊？喂， 咦 ，Annie 啊，阿芝去边啊？ 佢落茶餐厅买蛋挞啫嘛。诶，点啊？咩事啊？ 哦，冇事，我谂住揾佢讲啲嘢啫嘛。 王 Sir， 你睇下呢度系情报组俾嘅料啊。 嗯。 阿健今日用手机连续打咗俾好多个同佢串谋嘅店铺职员，睇嚟系交收资料啊。 Good，Michael 都啱打电话嚟，怀疑阿健喺卡拉 OK 附近嘅茶餐厅嗰度交收，其他人已经 stand by 好啦。只要跟到阿健，等佢收齐啲信用卡资料，加埋俾佢哋幕后大老板琼姐，咁我哋就可以立即行动，一网打尽。 好，唔该晒你哋啊，做得好好喎。嗱，啲钱就你哋嘅，我再俾啲新嘅 scheme 你哋，长做长有啊。 多谢晒健哥。 诶，阿芝，你嚟咗啦。 系。 嗱，林啦，交埋你个 scheme 俾我。 哦，嗱 ，scheme， 咁钱呢？ 喺度，你惊我少咗你咩？琼姐。今次收获唔错啊！嗱，啲 schema 喺晒度，里面一大扎信用卡资料啊！ 好，等我即刻依要过去俾阿歹做卡。如果你有发现嗰阵，我哋已经金银满屋啦！ 阿、哎、玉，我哋 Alex 先， 快啲打烂部电脑，快啲！ 揽住佢，唔好俾佢打烂电脑。 唔好喐啊！ 曾美琼，我哋而家怀疑你制造假信用卡，请你跟我哋翻去廉署接受调查。 请问系唔系 Annie 明安妮小姐？ 我系啊，咩事啊？ 你涉嫌收贿、偷取客户电脑资料，请你跟我哋翻去接受调查。 系咁碌几碌，每个月就有成万银，都几和味啊！牙仔今次发达啦，等我翻屋企锁埋道门，慢慢数下啲银子先。 妈咪， 咦？点解你哋会喺度嘅？ 系啊，知啊，我个 friend 咧喺土瓜湾有个单位放租，佢话可以收平啲我哋噶。我计过条数噶啦，我哋应该可以搬出嚟住嘅，所以我咪嚟接埋佩佩放学，谂住过嚟搵埋你去睇楼咯。 啊，去睇楼？ 嗯， 妈咪，以后我哋可以一齐啦。 莫小姿小姐，我哋 ICAC 乜嘢事啊？ 我哋怀疑你收受利益，盗取信用卡客户资料，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 阿姿，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啊？ 我知错啦， 妈咪。 廉政公署成功破咗呢个贿赂电信公司及店铺职员盗窃个人资料嘅犯罪集团，两名女被告分别被控受贿、藏有假卡制造工具及偷取电脑资料，分别判监八个月及接受感化一年。假卡集团成员被控行贿及煽动他人偷取电脑资料，判监半年。假卡集团女主脑被控行使假卡及藏有假卡制造工具，判监三年。 廉政行动第八集特别通道。 你就算攞翻本护照都系冇用嘅，一入境处咧，有你曾经用假护照嘅记录， 有 passport 都入唔到境， 咁又唔系冇用。入境处部电脑系死噶嘛，咁但系揿电脑嗰人系生嘅。嗱，我可以抹走晒电脑嘅污糟记录， 我就俾多十万你，帮我自由出入， 肃清贪污败风，发扬廉洁精神。石修、唐文龙，88190 3全体，星期二晚10:30，廉政行动。